两岸关系暗潮汹涌，经济前景混沌未明，岛内政治蓝绿对立，困局之中，台湾何去何从？ 凤凰 U Radio 重磅出击，为您呈现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特别企划，专访台湾政坛蓝绿重量级人物： 江炳坤、 谢长廷、 吕秀莲、 钱富、 连胜文、 蒋孝严、 郁慕明、 蔡正元、 林佳龙， 全方位把脉台湾，为失落的一代找方向，为台湾的未来寻出路。 7月1号至7月11号，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首播，晚上7点重播。 锁定凤凰 Radio， 共同关注台湾下一步。 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今天依然由明红来代班。那么朱明奇同学呢，昨天已经告诉大家他身在何方啊，目前正在台湾。刚才在我们节目这个开场的时候，大家已经听到我们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宣传的广告。没错，我们要再次向大家强烈推荐啊，2013年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凤凰 U-Radio 推出的系列深度的重量级的专访。那么朱明奇同学呢，就是跟着我们这个团长团队啊，已经专程的飞赴台湾深度访谈。刚才说到台湾政坛蓝绿的重量级人物，包括江炳坤、谢长廷、吕秀莲、钱富、连胜文、蒋孝严、郁慕明、蔡正元、林佳龙，看每一颗都是台湾政坛的明星。那么这个节目什么时候会推出呢？我们将会在7月1号到7月1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首播，晚上7点钟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锁定凤凰 U Radio， 与我们一同寻找台湾的下一步。我们真的说哈，当记者真的不容易。 是， 你看朱明奇同学现在背负重任， 到处 跑，在台湾采访， 而且我们也知道他身在何方。你刚刚说知道朱明奇，大家知道他现在身在何方，在台湾，然后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的主题，就是说斯诺登。感觉这个朱明奇跟斯诺登啊，也有点感觉说，哎，现在这个朱明奇在台湾，斯诺登在俄罗斯。 但是有一点，咱们不用追捕他，这个美国人民呢也不用担心他。 但主要你刚刚配上这个背景音乐，你知道在介绍朱明奇在台湾这个。是的时候，哎呦，让我就特别有这种感觉、 啊。你知道记者真的不容易哈。昨天有听说，就是从俄罗斯的莫斯科呀，要飞往这个古巴的哈瓦那。本来记者们都在俄罗斯机场说守了十几个小时，甚至是通宵，就等着斯诺登登场呢，来登上去往这古巴的班机。但是呢，结果呢，那班机就悲催了。你说满载着20多个、将近30名的记者，唯独不见斯诺登的身影。据说本来买好的机票哈，左边坐的是美联社的记者，想好了，隔壁呢就是坐的斯诺登。美联社都想好了要做一个深度的，可能是连续好几个小时的大访问，但是扑了个空。全世界人民都想知道目前斯诺登身在何处，到底还在不在莫斯科境内。不过我们说他是做情报出身的，中情局的前雇员，如果这么容易就给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行踪，我觉得他也不太适合吃这碗饭可能。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说说这个斯诺登的事情哈。其实在最近呢，我觉得香港市民应该是感觉到看了，像看了一场这个非常精彩的谍战片。 全世界人民都看了一场谍战片。 对，然后呢我们会觉得，哎，香港这个刚开始出来这个斯诺登的时候是说，哎，他藏在香港嘛，然后所以大家非常的惊慌。然后呢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新闻当中，上周日斯诺登是离开香港去了俄罗斯。对，那今天我们要一起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说，哎，现在斯诺登到底情况怎么样，然后美国那边的态度怎么样，然后包括说虽然是终于离开了中国的这个边境，但是中国这方面，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现在其实呢说斯诺登离开香港，在香港方面港府 真的是觉得我把这个烫手山芋给扔出去了。之前的是、的确是我接不好，你看之前梁振英在各种的场合都不敢正面的回应， 是 包括他在美国当时是纽约访问的时候问到、我记得当时节目里面我们也做过一集，记者是七问说对于斯诺根港府目前到底什么态度，会不会引渡，港府跟中央政府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梁振英全部一概不评论、但是事情发生非常蹊跷的转变，在昨天梁振英呢是在出席一个酒会上，以前是传媒追着他跑来问斯诺登的事儿，昨天晚上是梁振英自己主动跟传媒交代说斯诺登的事件我要怎么样的回应， 而且他是用英文先说解释他这个事情，对，然后呢再用这个广东话来说。其实昨天包括梁振英，大家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关注点，就是说这个斯诺登他离开香港之前啊，其实美国政府是有向这个香港政府提出一个这个临时拘捕令的，就要求说，哎，香港政府你不能让这个斯诺登出境了，我们要你来帮我把这个斯诺登抓住，因为是有这个几项罪名嘛。但是呢，香港方面呢却并没有来抓这个逮捕这个斯诺登。那香港给出的这样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美国提出的这个临时拘捕令的一些文件呢是没有完善，对，不充分，是向美国也是提出一个请求说，哎，希望美国可以补充材料，就是在这个补充材料的过程当中，斯诺登是离开了香港。 对，有人就说你看港府的反应非常的巧妙，很机智，这个真的是上策。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当时港府发出来的声明哈，是在6月23号的时候、港府是这么说的，斯诺登今天啊，也就是6月23号、已经自行循合法和正常的途径离开香港前往第三国。美国政府呢，早前曾向特区政府要求向斯诺登发出临时拘捕令，由于美国政府的文件未能全面的符合香港法律上所需的要求，特区政府呢已经向美方要求提供进一步材料，以供律政司考虑美方要求能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条件。那么特区政府在未获得足够的数据处理临时拘捕令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法律依据限制斯诺登离境。特区政府呢已经就斯诺登离港一事通知了美国政府。此外，早前就有报道指香港有计算机系统被美国政府机构入侵，特区政府已经向美方致函正式要求解释，并会继续跟进事件，保障港人的合法权益。真的是滴水不漏啊，有理有节，很赞，你基本上抓不到任何的漏洞。 哎，但是我跟你说，美国政府今天早上新闻的时候，我看美国这个白宫发言人，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个香港方面啊，其实做出这样一个让斯诺登离开香港啊，并不是香港政府方面的这个单方面独立的一个决定，而是说 他不觉得是， 对，他觉得 出入境的技术决定， 他觉得是， 关键词是， 对，而且重要，他是觉得说，在整件事情当中，其实中央政府有影响到港府的一个决定，所以，但是这样一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就变成不光是斯诺登这个情况了，而且影响到说，哎，中央跟香港这个又是说了很久的，说到底是港人治港呢，还是说这个中央政府在香港有一些这个影响哈？那。再来看到中国方面，其实我们昨天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啊，华春莹也是有就这个斯诺登离开香港一事的时候呢，终于也是来公开的来谈这个事情了。那有很多记者就问他说，哎，到底这个斯诺登离开香港是不是中国政府最后做的决定？因为有这个流传说，这个在斯诺登在香港的时候，有中央政府的一些中间人有找到这个斯诺登的这个联系人， 这是何俊仁的说法， 对，何俊仁的说法哈。然后他就表示说，哎，希望斯诺登能够离开香港，那这是大家来流传的一个说中央政府在这个中间起到了一个作用。那当记者问到这个华春莹的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个同样的一个答案是重复说了三遍。他说呢，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其实就斯诺登离港的问题啊，已经是说得非常清楚，说是香港是法治社会，根据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原则，那中央政府呢只是一贯尊重香港依法办事的这个情况。所以还是怎么说一个这个稳妥的一个公告吧。 没错，其实呢是从中港哈中央政府以及港府方面的考虑呢，大家会觉得这两方是稳赚的，目前是陷入这个焦灼状态，比较焦头烂额是美国政府。你首先但是现在有人就怀疑美国方面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斯诺登的下落，这是有待考证的。但是就不管是奥巴马政府目前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以及他们会担心会不会美国因为有了一个斯诺登而会接二连三的再次有不同的这个前雇员或者现雇员再次爆出多大的猛料，这个是会让大家非常伤脑筋的事儿。但是目前大家一定是关心斯诺登他下一个地方会是在哪里，他会在什么地方重新 显露他的踪迹。有人就说他可能会去厄瓜多尔，但是我个人觉得哈，你说如果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往同一个方向走的话，估计他就会背道而驰，就像没有人会想到他会在香港停留35天之后突然之间选择说离开。之前他接受南华早报访问的时候就说了，我的前途命运我交给香港人民决定，如果香港人民觉得我留在香港是安全的，他就会留在这儿。等一下我们要跟这个斯诺登在香港的代表律师之一何俊仁议员，他也是前任的民主党的主席，是现任的立法会议员，他是在香港跟斯诺登有过接触，不管是书面的还是这个当面的，是为他提供很多的法律帮助，请他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斯诺登为什么他是不是突然之间做出这个离开香港的决定，而在离开香港决定之后是怎么样非常安全的顺利的出境，而这其中港府有没有像白宫发言人今天卡尼说的，港府有刻意的放走斯诺登的嫌疑。好，我们三 d 话新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画新闻。 香港回归，我没有意见。 我知道香港的回归现在相当成功啊，跟现在的跟内地没分别了。 回归吗？我觉得从来也没有试过那么需要去那个移民嘛。 我自己觉得曾荫权做特首那几年真的很黑暗。 林正英呢？ 梁振英，希望他以后更加努力。 香港回归16年，有人说香港已经不在香港，那香港是进了还是退了？站在十字路口的香港，下一步如何走得更有力、更有方向？请留意凤凰 U Radio 香港回归16周年特别报道。好，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林明宏。 接下来为您连线到的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议员，他同时呢也是这个职业的律师，并且是斯诺登在香港期间是对他提供过法律援助的律师。马上来听录音访问。非常感谢何议员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也是想要了解一下斯诺登当时是怎么找到你的，他是什么时候找到你的？ 他是他来了香港不久，大概是一两天的时间吧。 嗯， 他那个时候还是在酒店里面，他是透过一些人权的团体找到我们。 嗯，那您是作为什么等级的律师为他提供帮助呢？ 他是找我们的律师楼， 嗯， 我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好几位的律师都是很有经验的，处理这些人权的案件。 嗯， 还有另外一位大律师，他主要是找我们的事务所。 嗯， 当然，开始的时候，他大概我太忙吧，他找不到我，他直接找到我律师楼的，一位比较年轻的律师啊。 嗯， 那么开始的时候，主要都是这一位的律师跟他联系啊。我是上个礼拜，初才跟他见面的。 嗯，上礼拜初。那其实您分析哈，斯诺登他是从什么途径得知您，并且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像您说的是因为对于人权这些官司的经验才找到您的吗？ 就是这么简单吧。 嗯， 啊，他大概知道我的名字跟我的律师楼的名字之后啊，他做了一些网上的调查。 嗯哼， 才做决定的。 那您跟他之后接触了多久呢？ 也是我个人， 对， 我只是上个礼拜才跟他见面吧，但是我的律师楼都是跟他处理吧。 嗯，您个人跟他见面了一次？ 见面是一次啊， 见面是一次， 就是帮人还有其他的东西吧。 嗯，那您跟他接触那一次，您感觉他当时的心理还有身体状况怎么样呢？他有表现出非常担心什么吗？ 不错，他是不错的啊，他是很了解他面对的环境吧。 嗯， 人很聪明的啊， 人很聪明的。 嗯，对。 嗯，怎么表现出来呢？很聪明。 哈哈，其实感觉吧，跟着谈话，他的分析能力啊，他的反应啊等等。 嗯，他当时担心什么吗？最担心什么问题？ 就是整个案件大概有啊，胜算的机会怎么样？ 嗯，胜算的机会怎么样？ 啊，还有就是在这个诉讼进行的这个一年两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会不会给羁押？ 嗯， 啊，他拿到保释的机会怎么样？ 嗯，那律师们给他分析的结果是最后促成他离开香港的原因吗？ 当然。另外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公开对他进行了这个控诉， 嗯， 控诉他做这个间谍，还有就是已经要求香港政府启动这个引渡的聆讯， 嗯， 所以这些对他的都是有一些影响吧。 嗯，所以根据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和美国政府目前对他的指控，他留在香港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说还留在香港的话， 他有可能就是给逮捕，然后我们会要求这个保释，那么就是由这个法官来决定吧。 嗯， 就是不把他羁押也有可能啊，他的行动是会受到限制，他可能要每天要到这个警察局去汇报他的情况啊， 嗯， 他的旅行证件可能要交出来等等。 嗯，其实他在香港逗留这35天呢，美国政府是知道他的行踪的吗？您觉得？ 我甚至不知道。 不知道。 嗯， 那其实他在离开尖沙咀的美丽华酒店之后住在哪里呢？ 我不能讲。 不能讲。那他当时这个饮食起居的基本的生活他怎么解决呢？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其实也不用花很多钱吧。 嗯。 有人照顾他。嗯。 嗯。最后他做出离开香港的决定，就是像您所说的，留在香港之后可能会被羁押，然后要每天去向警察方面去汇报。 嗯。 他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是突然之间吗？还是经过非常严密的思考，深思熟虑的决定？ 我相信他一定经过思考吧。 嗯， 啊，对，啊，当然的这个选择是不是很多的啊。 嗯，那他最后离开香港星期天的时候去机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你有护送他去机场吗？ 我不能多讲，我不能多讲。 嗯， 是否有律师带他去的？ 律师带他去的，您没有去到现场？ 我没有，没有。 嗯，大家怎么样确保他是安全的呢？不会被人发现，并且是。 就是呢，他离开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的。 嗯， 啊，如果是他的唯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在飞机场，啊，给这个拘留。 是， 啊，但是有人跟他说过没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担心。 嗯， 最后他还是透过正常的渠道离开。 嗯，您说的有人是什么人呢？能完全信任吗？ 我不明白你的问题。 您说有人说。安全离开是没问题的。 对对，我是说他是有一些中间人跟他说。 您一直讲有中间人，能确定是什么身份吗？能透露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代表他去跟香港政府交涉。 嗯。 而且没有什么答复。 嗯。 没有什么回应。 为什么呢？您分析为什么港府没有回应呢？ 很难说，他大概是要表示香港政府是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暗工办理啊，没有什么私下的协议。 嗯、 啊，没有什么协议啊，他就是怕这些事情啊， 嗯， 有什么决定啊，会公布出来啊，披露出来，但是当然哪是不会的，他大概有些担心吧，但是无论如何，我跟他是得不到回应。 嗯，您一直说有中间人在 做沟通哈，但是好像梁振英昨天在参加酒会完也是跟传媒讲，他说他并不知道有任何中间人的存在。 这是他的说法， 他的说法， 没问题吧，他有他的说法。 嗯。那其实我们今天又看到美国白宫方面发言人就说，他说港府呢是刻意放走斯诺登的，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 这个他经过香港的机场啊、这个移民局的渠道离开香港，那是事实吧。香港政府认为那是合法的，也是事实， 嗯， 对吧？那么只是两方面可能就是有一个不同意的地方，就是香港政府有没有责任啊、要把他逮捕，那么他们两个政府去交接吧，是不是根据法律香港政府有这个责任啊？我现在从我的看法啊，我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斯诺登能够按自己的意愿离开，其他的我不管。 嗯，那斯诺登又是怎么认为的呢？他觉得港府其实有在暗中帮护他，帮他安全离开吗？ 我没有机会理解他的意见。 嗯，最后顺利出境啊，在您或者您的团队和斯诺登本人的意想之中吗？ 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敢决定，我 不敢确定，很担心， 还是有很担心，所以要安排律师啊，陪同他去机场，而且做好准备，如果什么问题，我们马上去法庭申请他的人身保护令啊，要求他自由啊。 当时你们做出的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会给扣押呢，在机场里面，扣押，也要给那么。我们又在法庭见了，就休息这个。 现在这次事件，您觉得对于港府来说算是完结了吗？ 对我们来说，对香港政府，对我们这一边来说，大概是完结了啊。 完结了，您觉得后续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吗？ 我相信没有 了， 现在只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吧。 中美之间的关系。那您怎么样评价特区政府在整次香港这一节事件当中的表现呢？ 他有他的立场，他有他的顾虑啊，他有他的考虑啊。但是他我总的来说，我是预料他有可能用这种方法啊。对与不对的，有人民去，有舆论去决定吧啊。去讨论吧。我个人就是。也没有，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斯诺登能够按他的意愿离开，那希望他技术的能够享有自由，技术的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包括就是让人民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您知道他下一步的计划吗？ 我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讲，对不起。 其实之前斯诺登在香港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哈，他说想要香港人民去决定他的去留，那这次是他自己做出决定说离开香港的，他会不会对香港社会甚至对香港人民有一点点失望的情绪在里面？ 不会，他大概不太看起来不太理解这个引渡的聆讯是怎么复杂的。 你觉得他不了解引渡的程序？ 他看起来的时候大概不太没有改变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其实您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决定就是爆出与斯诺登接触的内情呢？您会担心您谈及的案情内容会对他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吗？ 不，全都是在香港的事情吧，跟他离开之后没有什么关系。对吧？而且我讲的只是非常有限的东西，也是香港市民应该知道有权知道的东西。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们会有消息吗？ 我知道，我也不能讲。 就是您知道，但是碍于您的身份，您 不 讲。 我不一定知道，到这里问我这些问题，你知道我是不会回答的。我也不方便回答。 好，刚才问到您哈，您说港府可能现在就没有什么再需要做的了，但是我看到有一些香港市民就反映说，作为立法会议员，应该是需要促请美国方面解释为什么会窃取香港人网络资料和隐私。 这一点。 有什么听不清楚？为什么香港人什么？ 为什么香港人会被入侵？香港人的网络资料和隐私会被美国入侵？ 哦哦、对对对， 这点需要美国方面解释吗？你觉得？ 对对对，那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 嗯， 就是有关这个中美之间的问题，也是有关这个美国政府啊、对这个民间的资讯的的搜集的方式， 嗯， 是否合法？我现在不但是香港，在全球很多地方都会有些问题啊，要处理。现在你知道有些欧洲的国家也会要求他们的互联网公司交代这个问题， 嗯 啊，交代他们有没有把资讯送到美国政府那里， 嗯， 所以现在的哪些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是说希罗登个人的去留的问题啊，引渡的问题， 嗯， 应该解决了，现在 已经告一段落了。 对， 嗯，我也看到另外的传媒报道哈，说昨天您接到几十个这个采访的邀请，那其实采访方面有没有说国外的相关的机构也是邀请您做访问，您有没有受到一些压力？ 我当然知道很多传媒很多记者很有兴趣，我也觉得他是香港市民是应该知道一些香港政府处理的的方式啊，他希罗登已经离开香港，所以对他来说已经不太受到影响了，有些问题， 嗯 啊，所以我是有一部分我选择的要公开， 嗯 啊，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您还有一些选择不公开 啊，当然很多很多，我 很多很多不公开， 我不是完全公开的， 嗯 啊， 会有一个公开的计划吗？打算什么时间再公开一部分？ 不会了，不会了， 不会了。 其实我应该讲的一个已经讲完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 好， 非常感谢何俊仁议员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再见， 谢谢。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访问哈，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的前主席，也是律师何俊仁先生。他呢，就是为斯诺登在香港期间是提供过法律援助的。其实我们总结起来哈，就这几点。首先，斯诺登呢是在抵港之后随即就联络了他的律师行。第二，他觉得斯诺登反应非常的迅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然后呢，他说其实他是代表过斯诺登去跟港府的官员会晤，但是港府呢多次没有对斯诺登在香港的详情进行过回复。然后他讲到有神秘的中间人就告诉他斯诺登可以离开香港，但是这跟梁振英特首的说法是不可以吻合的。最后一点，斯诺登在星期六的时候是非常安全的离开了香港，全程有律师陪同，他们也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能会被羁押，然后法庭见。还有一点哦，何俊仁律师认为港府方面现在的工作已经完结。好，这么多的详情，这么多的细节，三地话新闻我们稍后回来一一为您解释。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刘明红。 今天我们讨论到哈，还在亡命天涯中的斯诺登，美国前中情局的雇员，大家就会猜测他下一站呢到底会是不是古巴，或者是厄瓜多尔，还是有可能再次去往冰岛。冰岛其实也是一开始大家猜测最多的，可能是能够给他提供政治庇护的地方。而且目前我们知道消息呢，他也确实是向多个国家提出了这个政治庇护的要求，但是目前呢大家都在说还在研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正式说来接受他的。刚才我们听到何俊仁议员就讲到非常多的细节，他说在香港政府方面目前说是完结了，但是我也听到有不同的声音，他们说香港呢在这次事件当中，香港政府现在的表现来看是可圈可点的，没有非常高调的，也没有说完全是违反国际原则，违反香港的法治精神， 但是呢，香港在这次事件当中又可以说是一个受害者。我们知道之前香港中文大学被斯诺登爆出来，其实他们的互联网中心是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有入侵香港的这个普通人的隐私资料的。如果说作为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接下来不管是民间人士也好，立法会议员也好，还是普通的香港市民，会不会需要再促请美方进行解释啊，这一点可能也是值得大家非常关注的。 嗯，我觉得当时斯诺登在香港啊，之所以为什么要爆出说香港的中文大学还有香港的某些机构是遭到美国互联网的这个攻击和袭击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当然我这可能是有一些阴谋论哈，目的是为了激起香港人民能够这个跟他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的这样一个情绪。那就像他现在他去到俄罗斯，然后他也开始在暴露说在欧洲很多的国家也是遭到美国的这个情报的这样一个监察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斯诺登其实是在跟，应该是说斯诺登的团队吧，现在在跟美国在打一场这个 您觉得斯诺登现在不是孤军奋战，他有团队在支持他， 他完全是 有高人指点的， 这个维基解密的这个 创办人 对 阿 桑 奇 就陪在他旁边，包括说这个维基解密的代表律师都陪在他旁边，而且相信他做出每一步的决定也都不是他个人这样一个个人的决定，一定是跟大家一起想过说下一步怎么的走。不过刚刚我听到这个樊素采访何俊仁先生整个细节啊，让我感受到有一点，其中你问他说他为什么要离开香港，然后何俊仁先生有说到说是因为如果不离开香港，最坏的结果是他可能被香港的这个政府临时拘捕，那也就证明说他的旅行证件可能会被扣押，那他的自由将不会再有，所以他离开香港。可是我有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两个问题，这里第一，他离开香港他会去到哪儿？那他选择是俄罗斯，他为什么要选择去俄罗斯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有没有想过，就算去到俄罗斯，那如果美国政府向俄罗斯提出临时拘捕令的话，那他是不是同样也会面临到在香港一样的问题呢？ 其实刚才何俊仁先生他又讲到哈，他说斯诺登最后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他的选择不是很多的。 对， 你想想，首先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跟美国是签订了引渡协议的，但是为什么选择俄罗斯呢？就目前人家觉得他只是做一个中转站，最后呢可能还是会选择去到厄瓜多尔， 对， 或者是 反美的南美洲国家哈。 为什么直接选择莫斯科作为他的第一站哈？大家记得吗？普京刚刚在爆出斯诺登事件的时候，他是说过的，他说翻译人就讲过，如果斯诺登考虑来俄罗斯寻求政治庇护的话，我们会认真研究，这是第一个跳出来可以说是支持他的国家领导人，这首先让他从这个精神上或者是实际层面是获得了支持的力量。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厄瓜多尔，我就看到一些分析哈，说厄瓜多尔呢他是左翼的政府，如果说现在左翼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反美的立场的，美国人一直觉得拉丁美洲是这个美国的后花园，但是厄瓜多尔政府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会觉得是需要向斯诺登提供庇护的，而且目前就正在研究，大家都会觉得目前他们研究可能会卡在哪儿，就说其实厄瓜多尔呢跟美国正在商讨建立一个签订一个贸易上的协议，如果说这次事件当中又把美国给得罪了，非常有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厄瓜多尔的经济利益。但是同样又有数据来支持说，其实厄瓜多尔目前啊，他们的经济最支撑不在于美国的数据，而是在于非洲，所以最后呢还是有可能他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去往了厄瓜多尔，并且呢是跟阿桑奇这个学到啊，阿桑奇就说了，一开始出事的时候阿桑奇就指示你可以选择厄瓜多尔，因为阿桑奇目前是在伦敦的厄瓜多尔使馆里面是待了一年多，非常安全，完全没有事故，所以这次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令人担心的，也是非常关切的一个目的地，到底会不会真的是落户在厄瓜多尔。 其实樊素有没有想过，我们来假设一个剧情的这个延伸哈。 好， 可能的剧情的一选择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样啊，他去到了厄瓜多尔，然后厄瓜多尔政府呢给他提出了这个政治避难的这样一个场所。对，那美国呢可能这时候会不会美国也觉得说，好，那你既然是一个这个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话，那我也就把这个事情搁下了，那所有一切大家这个全部都下了台阶，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吗？ 非常好的圆满的结局，我觉得不会。就这个目前谍战片来说，它一定会有续集的。首先厄瓜多尔大家并不能肯定它一定会在那儿生根。还有一个地方在哪儿？在冰岛。为什么之前我们就有疑问哈？我记得我们之前做那期节目的时候就说，为什么它会从夏威夷直接飞到香港来，而不是直接选择去到冰岛，因为冰岛它一直是有着这个保障所谓的网络人权斗士这样一个传统，大家会觉得冰岛现在的政府是有这个亲美的这个倾向的，就担心是不是去到冰岛之后一定会获得最基本的安全。还有一点，当时已经来到香港了，香港其实是没有这个直航的班机飞到冰岛的，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大家就猜测，他说诶，他现在去了这个俄罗斯，俄罗斯只有一个城市他有直班的这个直飞的飞机去到冰岛，那就是圣彼得堡。然后我看到南华早报就在分析啊，分析他说圣彼得堡呢是唯一能够直飞冰岛，而且呢这个所属国家和美国是没有引渡协议的城市，这个非常关键的。他说斯诺登呢可以借道啊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或者是俄罗斯的莫斯科，或者新西伯利亚市飞往圣彼得堡。如果他在俄罗斯停留超过24个小时，或者呢不是经这个一个国际机场，那么还需要再获得一张俄罗斯的过境签证。他说还有一个可能，他就是去往一个接收斯诺登的国家，但是拒绝把他遣返美国，所以还非常有的看。估计过不了几天，斯诺登呢一定会是在大家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我觉得这非常符合就目前大家掌握到他的行踪的一个特点，大家再接着关注。 是， 其实说回哈，在美国方面可能现在大家都会担心，你说爆出一个斯诺登之后会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而且对于大家真正关心的公众啊，对于这个隐私权还有对于这个安全底线到底在哪里。其实非常明显的，自从美国在911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其实美国人对于隐私权这个底线是越来越降低，会觉得为了保障我的安全，我是不惜，甚至说不惜牺牲我的这个隐私权。但是我就看到美国有一些学者就分析，就经济学人杂志有些专栏作家也是表示说，斯诺登的意义呢，就是在于把这个全世界性的普世性的难题再次给它抛出来。而且这并不是美国一个国家面对难题，大家就会分析啊，说为什么中国之前没有高调的介入，其实大家都是半斤八两。你像我有这么多这个情报人员，而中方呢同时也是被美国是指摘你们有同样多的这个情报人员，我就看到美国有学者就分析说，如果想要冲淡这个事件，有一个可能性美国可以使一个招，就是呢我把已经是从中国去往美国的情报人员把他们当出来做靶子，让他们提供一些已经被美方知道的情报，来试图呢是这个转移视线，就是说好，我们有一个斯诺登，你们中国也有谁谁，这当然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戏剧化一个想象，没有发生。但是大家就分析这次也是很有可能的原因，你看中方没有高调的指责这个奥巴马，也没有说非得要怎么样解释呀、怎么样道歉呐、还有看到在上周结束这个G8 八国领袖峰会上，包括大家之前非常关心的，你像见到这英国首相，见到这个德国总理啊，会不会大家集体的声讨奥巴马，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场景出现呢。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在这些大国之间，尤其是欧盟之间，大家会不会有一种默契，就是已经达成某一种的协议，已经心知肚明，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情报战，关键比拼的不是说情报站目前的道德问题、底线问题，而是谁的技术更加的高明，这根本就是事关国家利益最核心的价值。所以之前不是有人说吗，为什么斯诺登目前没有获得这么多的非常国际力量是官方的支持，就在于也许他手上掌握这个情报力量并不是非常非常核心，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另外一种猜测。 这一点我觉得我特别特别赞成哈，因为这就有点像说，在大家利益的这个不 不同的等级，比如说大家在面对到政府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政府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大家如果还不牵涉到自己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可能会大家会有一个这个互相揭短或互相来指责，就像这个中美这个网络关系安全的这个问题，大家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断的有新冒出来，但是当某些特殊事件，比如说这一次斯诺登事件一出来之后，那这个两方的政府或者是多方的政府呢，就会由一个对立的局面，对立的这样一个形式呢，站成一边，因为他们就变成说，政府就全世界啊，这个你刚刚说到政府跟人民之间这样一个对立的情况了。那也就是说，因为斯诺登把这个政府跟人民的隐私权的这两者关系给这个问题给又再次搬到台面上来了，所以大家这样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我个人来看，我觉得是很难解决，因为首先这个就像你说到，因为911美国的这个关系，包括全世界大家这个恐怖活动的一些关系，所以大家是说，愿意先保住自己的命， 牺牲我的， 对，牺牲自己的隐私权 来保障我的安全， 对，或者是说有国家利益当前，你看像我们作为中国人，其实从小就是说是这个国家利益大过个人利益嘛，集体利益大过个人利益。 OK，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权力你首先不能滥用，我们明白政府可能有苦衷，他有他的尴尬，到底隐私和安全你孰轻孰重，到底选择什么，但是政府一旦是掌握这种技术的时候，你有没有规则，有没有法令去保障它不被滥用，这是目前大家可能接着是更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次我有看到说香港这边的媒体也是非常大力的挺这个斯诺登，比如说我看到东方日报还很感性的说这个斯诺登他绝对不会是孤独的啊，说他这个斯诺登很好的一个形象， 确实，而且看到非常多的香港市民是上街游行，去到这个美国驻港的领事馆表示对他的支持啊。 不过我觉得说支持斯诺登啊，并不是因为说要指责说美国政府来在这全世界做这个网络的一些安全的一些信息，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支持的是说普通我们每一个这个公民，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都有这样一个能力，或者是有一种意识，可以对这个强势的政府或者强权的这个政府提出每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意见和反对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大家来赞扬的。 没错，接下来就是进入非常这个深刻的思考了，大家就别光顾着剥花生看这个谍战片，虽然下一集呢可能还会有更加这个火爆的场面出现，但是紧接着对普通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个隐私权，公众的这个安全到底是怎么样抉择，可能是更加需要非常严肃的，包括非常多的学者大家一起去探讨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讨论到的关于斯诺登前中情局雇员的最新情况的发展，接下来进入今天有话直说的环节。 那今天呢，我们有话直说的环境将会一起来看到，最近有条新闻说呢，是这个中国的留学生有一个这个新闻呢说，中国的最大的出口你知道什么吗？不是这个加工品，不是这个服装，而也不是说这些玩具，而是中国的留学生。 是吗？ 对，是中国最大的出口。那中国留学生呢也成为这个美国经济的一个复苏的亮点。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经济不断复苏嘛，其实说这个中国留学生过去花的学费和生活费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的。那有一个这个中介统计说，如果去美国读本科的话呢，至少要准备150万的人民币， 150万读四年书去美国。 所以大家今天问题呢就是说，您觉得花这么多钱去美国留学镀金值得吗？那内地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有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了。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接听电话。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大家好，我是雷明红， 我是范醋。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说，这个中国留学生啊是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一大亮点啊。那说到说去美国留学呢，首先得准备150万，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 call in 热线的话题呢，就是说150万去留学，您觉得值吗？那现在呢，我们的两路热线已经开通了，这个香港的朋友呢可以拨打18723346， 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如果是手机用户的话非常方便，只要一摁我们已经开通的一键 call in 的服务啊，互动服务就可以打进电话来了。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我们想到说这个去国外留学要150万、哇，150万我们可以在内地买一这个二线城市买一套房了。 没错、而且说150万是4年的本科的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加上生活费，还是仅仅是学费上、 可能还学费， 还是学费、还有生活费，可能 还 有其他的杂费，还得交通。你看这个4年下来来回国内的这个机票钱，这又是一大笔的数字啊。 所以就看今天这个花这么多钱值得吗？我们已经有这个听众在线上的是我们的钟小姐。钟小姐您好。 喂，你好。 钟小姐来自哪里？ 来自广州的。 钟小姐您怎么来看啊，说是150万人民币啊去留学，您觉得值吗？ 我觉得非常超值啊。如果我的儿子长大了，我有这样的条件，我也会送他出去。 超值啊，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外面所教育的跟这边相差太远了。 外面的教育有什么呢？ 你应该了解那个哈佛大学吧，如果从哈佛大学那里毕业拿了他的文凭出来，可以回来或者在那边可以应聘管理员以上的职位或者经理什么的层次。如果你在这边的职业，这边的企业不会接受的，除非他是人事关系才会接受。因为什么呢？这边的教育出来啊，他没有实际经验，他中国跟外国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美国，中国跟美国相差太远了。那个教育方式，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大学跟美国的哈佛大学的话，就非常远了。如果你拿了哈佛大学过回来回国应聘的话，很多公司会录用你当经理。如果是我们的大学出到国外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如果在这边应聘经理的话，我想也很难。所以的话，两个文凭你想一下相差多远，对吧？ 好， 主要是觉得海归的文凭好用啊，回国之后呢找工作肯定不成问题。这是广州钟小姐的看法，谢谢你顾长姐，再见。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武汉的贺先生吗？是， 是贺先生哈，不知道他是哪的。贺先 生， 您来自哪里？ 武汉的贺先生，老朋友了。 对。 你怎么看？觉得150万去出国镀个金，拿个学位回来值得吗？4年。 我觉得，因为教育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属性，如果就其实这个投资属性而言的话，我认为150万对于现在的中国普通家庭而言，它是一个短期风险极大但是长期回报收益稳定的这样一项投资。150万在国内的话，如果作为一个创业起步的话，从国家的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的话，可能也是血本无归，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你给他这几年，但你给他150万这个去简简单单买个房子，或者说去投资于一般的理财产品的话，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年轻人而言的话，这个最好的回报还是在投资他自己。当然在选择的时候也要看在这种留学的时候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教育，毕竟教育也有优劣之分。如果150万那个是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就没有什么。可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教育，这个对他来本人来说得不到一个等级的回报，这就非常亏了。但是无论怎么样，站在一个全球这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的话，出国留学的话确实对他个人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一个选择。 贺先生， 谢谢。 如果你有孩子哈，你会不愿意花150万块钱把他送出去美国留学？ 我觉得有的话可以去。 可以去。 他刚刚已经说了，他的这个短期风险大，长期回报大，他肯定会做出这样一个投资。 谢谢武汉的贺先生。 重点我觉得还有重点，就是说大家去了150万之后到的那个美国，你是读的哈佛呢，还是读的美国的一个普通的社区大学？我觉得这是根本的一个问题。再来接听下一位杨先生，您好。杨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杨先生。 庞先生吗？ 庞先生。 哎，你好， 彭先生，您好。 哎，彭先生，您好。那个彭先生，您来自哪里？ 我来自武汉。 您怎么来看啊？这个150万去留学值得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是看留学，如果真正是读一个正经学校读学位的话，因为我知道国外的毕业的要求会比国内要高。所以可能能真正学到可能更多的东西吧。有一些学科的确是国外会先进一些，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有一些可能只是出国为了要一个这个出国的经历，那我觉得就可能也得看什么样的大学吧。因为如果真的自己家庭有这样的实力，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即使哪怕只是镀金一样，有这样一段经历的话，可能在目前国内一些 岗位上找工作的话，或许还会有一些优势。 嗯， 但是如果家庭的经济并不是特别宽裕的话，我觉得如果硬是凑出这么100多万，可能就划不太划得来了。 嗯，那如果150万，你只能去美国一个这个相对中等的这个大学的话，您会愿意吗？ 嗯，我觉得还是看吧。如果能够，因为美国的中等大学在很多学科也是比国内要强的。如果真正愿意在那里好好读学位，学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嗯，好，谢谢。 这个得分开来看哈，一个是看家里的经济实力，二一个呢是在美国念的什么大学，还可能回来找工作的话，可能还得看专业。 嗯嗯，好，我们再来进入到最后一位哈，最后是我们的这个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您来自哪里？ 我来自上海。 嗯，您怎么来看啊？这个出国留学花150万，您觉得会不会这样去做？ 我觉得这个要看可能去哪个国家、哪个学校的了。我觉得，留学总的来说去发达国家还是要能开拓眼界的。但是，这个如果你学费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如果超出家庭能够那个承受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的话，我觉得这个有点得不偿失啊。我是这么觉得。 嗯，那所有事情都不可能说想着自己，比如说你150万让我去读哈佛，那我当然会去，对吧？那可是问题出在，如果这个150万，哎，只能让你读一个这个，比如说，啊，中介跟你说你只能在美国设立大学，然后曲线救国，然后呢，明年之后你再努力去考这个名校，您会怎么做出什么样一个选择呢？ 我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要看我家里有多少钱了。如果150万对我家来说，可能是10%到20%的年收入的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你甚至要举债去的话，那个我觉得没有意思了，是。 好，非常谢谢这位上海的杨先生，也是实用主义哈。根据这个家里的实际条件，再来看到底是选择是出国学习呢，还是留在国内。其实现在很多国内啊，对于这个名校的，尤其是美国那些学校回来的学生，是已经有一点打破从前那种迷信了。大家会觉得我不是光光图你这个名衔，光光图你这个牌子， 对， 我 看你真 有 没有本事哈， 有没有学到本事，有没有真能力。 但我这次看这次新闻出来的很大一个问题是说，很多中介啊，就说哎，先让小孩出去，然后呢先读一个这个社区大学，社区大学相当于是说这个内地的专科嘛， 嗯， 对，然后你再去读， 再看你的成绩， 对， 可能读个两年， 去争取一些名校。 对 对，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呢，大家再花着这个自己的这个青春，然后再花着150万，然后再去读一个这个美国的专科或者职业学校的话，大家要想一想做这样一个权衡哈。那最后呢，也其实也关于说这个为什么到底出国留学有什么好处的话，我想凡素如果给你150万的话，你会这样来做吗？嗯， 如果说我在国内可以念个北大，然后呢在美国可以念个哈佛啊，我觉得去哪儿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我家里有这150万，嗯，还是去哈佛吧。 嗯，然后最大的问题呢还是说大家对于这个哈佛有一个梦想在这里嘛，可能说这个刚刚贺先生说这个短期风险大，长期回报大，但我，长期回报大，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归了大家对美国有这个美国梦，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名校梦啊。 嗯，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的全部内容，我们再会， 拜拜。